已经先行展开了。而那种东西的先行开展不是别的，恰是对世界之领会，而这个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总已经对之有所作为的世界。这一先行的因缘的了却的因缘，则基于对结缘、对了却因缘的何所缘、对因缘的何所因，这些东西都有某种领会。这些东西以及他们所凭据的东西，例如有因缘所缘的何所用，例如一切何所用，归根到底要归宿于其上那个为何之故，所有这些东西都必定在某种可理解性中先行展开了，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此在先于存在论就领会自身，而此在在其中领会自身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在领会上述诸种关联的联络之际，此在出于某种能存在而把自己指引到了某种为了做，这种能存在可能是言明的，也可能是未言明的，得到掌握的，可能是本真的，也可能是非本真的。总而言之，此在就是为了这个能存在之故而存在的，而那个为了做则把某种所用的先行标化出来了，这个所用便是了却因缘所可能具有的何所缘。从结构上说，了却因缘总是让何所因去结缘，此在总已经出自某种为何之故，把自己指引到一种因缘的何所缘那里。这就是说，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总已经让存在者作为上到手头的东西来照面，此在以自我指引的样式先行领会自身，而此在在其中领会自身的何所在，就是先行让存在者向之照面的何所相，作为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的方式来照面的何所相，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现象，而此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相的结构，也就是构成世界之为世界的东西，此在向来已经以这种方式自我领会着，此在原始的熟悉它自我领会之所在，这种熟悉世界不一定要求对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的主关联进行一种理论上的透视，而明确的对这些关联做出存在论、生存论的阐释的可能性，则基于对世界的熟悉，这种熟悉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并参与构成此在的存在之领会，这种可能性是能够明确的得以掌握的，只要此在自己把它的存在及其诸种可能性的原始阐释，乃至把一般存在的意义的原始阐释当作任务向自己提出来。不过上面的分析仅只开放出一片视野来，使我们能够在这一视野之内寻求世界这样东西，以及世界之为世界这样东西，为了进行进一步的考察，首先需得把下面的这个东西弄得更清楚一些，在存在论上并把此在自我指引的联络把握为什么，我们在后文将更深入的分析领会活动，这种领会把上述关联保持在一种先行展开的状态中，在这样熟悉自持于其中之际，领会就把上述关联保持在自己眼前，作为自己的指引活动于其中的东西，领会让自己在这些关联本身之中得到指引，并让自己由这些关联本身加以指引，我们把这些指引关联的关联性质把握为赋予含义，在熟悉这些关系之际，此在为他自己赋予含义，他使自己原始的就其在世来领会自己的存在与能存在，为何之故赋予某种为了做以含义，为了做赋予某种所用以含义，所用赋予了了却因缘的何所缘以含义，而何所缘则赋予了因缘的何所因以含义，那些关联在自身中勾缠联络而形成原始的整体，此在就在这种赋予含义中使自己先行对自己的在世有所领会，他们作为这种赋予含义恰是如其所示的存在，我们把这种含义的关联整体称为意蕴。 它就是构成了世界的结构的东西，是构成了此在之为此在，向来已在其中的所在的结构的东西，处于对意蕴的熟悉状态中的此在，乃是存在者之所以能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层次上的条件。这种存在者以因缘的存在方式在一个世界中来照面，并从而能以其自在宣布出来。此在之为此在，向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上首东西的联络本质上已经随着它的存在揭示出来了。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已经把自己指派向一个来照面的世界了。此在的存在中本质的包含有受指派的状态，此在向来与熟悉意蕴，意蕴就包含有此在有所领会并做出解释之际能够把含义这样东西开展出来的存在论条件，而含义复又是言辞与语言可能存在的基础。作为此在的和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建构，展示开了的意蕴乃是因缘整体性之所以能够得到揭示的存在者层次上的条件。我们就这样把上首事物的存在因缘乃至世界之为世界本身规定为一种指引联络，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使室内存在者的实体存在消失在一种关系系统中呢？既然关系总是想出来的东西，室内存在者的存在岂不消极到纯思中去了？在当前的探索原地之内，对存在论问题的结构与维度原则上可能做出三种区别，这些区别都是我们曾一再强调的。一，世界之内首先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上首状态。二，可以在对首先照面的存在者进行独立揭示活动中加以发现加以规定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现成在首状态。三，一般室内存在者之所以可能得到揭示的存在者层次上的条件的存在，即世界之为世界。最后提到的这种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的，即此在的一种生存论规定。而前两种存在概念乃至范畴，他们关涉的存在者不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指引联络作为意蕴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人们可以从形式上把指引联络把作为一种关系系统，不过须得注意，诸如此类的形式化会把现象滋平，乃至真正的现象内容消失不见，特别是意蕴包含在自身之中的那些简单关联更易出现这种情形，像为了做、为其故、因缘的、何所缘之类关系与关系相，就其现象内容来说本来就都拒绝被弄成数学上的任何一种函数，他们也绝不是什么想出来的东西，不是在思维中才刚积淀下的东西，他们是操劳寻视本身向来已经持留在其中的关联，作为世界之为世界的组建因素，这种关联系统也根本不曾把室内上首事物的存在挥发掉，而且恰恰是由于世界之为世界，这种存在者才能就其实体的自在得到揭示，唯当室内存在者能够来照面，才有可能在这种存在者的原地里通达只是现成在手的东西，唯基于这种只还现成的存在，我们才可能用数学上函数概念从属性着眼来规定这种存在者，只有试设那种存在性质是纯实体性的存在者，这种方式的函数概念在存在论上才是可能的，函数概念始终只有作为形式化了的实体概念才是可能的。在进一步分析之前，为了更鲜明地突出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问题的特殊提法，我们先准备就一个极端的反例来廓清世界之为世界的阐释。 B 同笛卡尔对世界的阐释相对照，展露出对世界之为世界的分析。探索只有一步一步的前进，才能确保世界之为世界的概念以及世界这一现象所包含的结构。人们对世界的阐释首先就是从某种室内存在者着手的，结果世界这种现象却根本不再映入眼帘。有鉴于此， 我们准备从存在论上廓清这一入手方式。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也许是这种入手方式最极端的例子了，我们就以它为例。我们不仅要简短地标化出这种存在论的基本特征，而且将诘问这种存在论的前提，尝试着借前此获得的光线来标化出这些前提。这番讨论将让人认识到笛卡尔之后出现的种种世界阐释，或者加上他之前的也一样，是建立在何种根本问题讨论的存在论基础之上的。笛卡尔是世界的基本存在论规定在于广袤，只要广袤参与组建空间性，在笛卡尔看来，广袤简直就是同空间性是一回事儿，而空间性又终归在某种意义上对世界具有组建作用。那么对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的讨论，也就等于从反面为周围世界以及此在本身的空间性的正面解说提供了某种支点。我们将讨论笛卡尔存在论的三个方面。一，世界之被规定为广袤物。第十九节。二，这一存在论规定的基础。第二十节。三，笛卡尔世界存在论的诠释学讨论。第二十一节。当然，下述考察只有通过对的现象学分解才可能得到详尽的论证，参见第二部第二篇。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